点零九分啊，嚟到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敏大人好 ，Hello Kitty， 系仲有 Molly， Hello， 系 同埋我 Kitty 喺度嘅。咁今日咧，原来系呢个24节气里面嘅寒露啊，知唔知道代表啲咩咧？ 又寒又冻， 都啱少少噶啦，就真系寒啲啊！你哋今日 feel 唔 feel 到先？ 啊、 有冇覺得 呢幾日都係 係啊， 有種蕭條嘅感覺。 我唔明點解你仲可以著熱褲、啊， 但係我上面已經著咗兩件衫咯。 我好凍啊，覺得自己 我要 balance。 你摸下隻手， 咦？邊個凍啲啊？差唔多啦，其實我都凍噶。 女仔貪靚嘅嘢， 係 咁啊， 係唔關事嘅。 所以我同你 battle， 所以我咪上面著多啲，下面就著短啲咯。不過係好舒服嘅，我覺得呢幾日。咁我就尋晚咧已經試咗唔開冷氣瞓啦，咁啊覺得其實都好舒服啊。咁當然就要即 係有蚊啦。 有蚊同埋會嘈少少咯，朝頭早係啦。咁但係咧，嗰、那個自然嘅空氣咧，又真係非常之正嘅，我覺得。不過咁，我都揾咗少少咧，有關於呢個寒露要注意嘅東西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寒露咧，即係有名你叫啦，佢咧係廿四節氣裡面，即係一路咁樣排落嚟嘅時候啦，中秋啊咁之後啦，咁第一個有寒字嘅一個節氣嚟嘅，咁即係話俾你聽啊，開始咧感受到呢個嘅寒意啦，係深。中秋嘅道理，咁寒露嘅名咁靓咧，即是话地上洁白晶莹嘅露水咧，就会凝结成霜。咁即是话咧，其实而家呢啲即系都叫秋高气爽嘅气节咧，都好适合大家去到即系行下山啊。咁当然啦，喺呢个非常时期，大家就要继续即系保持距离啦，咁亦都要戴口罩啦，咁样。咁好啦，去到呢一个嘅天气，大家有啲乜嘢系注意去养生嘅咧？ 食雪梨，饮多啲水，因为干燥。 嗱、啊，呢、這个都好啱嘅，喺食嗰方面都系食啲滋润啲嘅嘢啦。咁我哋其实咧可以由呢个衣食住行去到讲嘅。 住点样啊？就是開窗啊，散風扇、散冷氣， 棉胎出嚟咁 咪咁快啲棉胎， 咁又未使住，但係咧，我哋 下個禮拜定下個 就翻風啦， 係啊， 睇下先，下週初至中期風勢逐漸增強，同埋有雨啊，係啊，非常之啱啊嚇。嗱，咁衣方面啊，講咗衫先啦，咁咧就真係要保暖，咁保暖咧邊一度最重要啊？ 頸 啊，頸都重要，仲有咧？ 遮住个嘴咯，而家最重要 系 心口。 喂，会唔会衬翻咧？而家 咩 颈巾衬翻 个口罩嘅颜色，可能都会啊。其实佢有讲咧，保暖最紧要咧就系对脚，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好冻嘅地方，喺哈尔滨咧零下廿几度咧，第一件事去到咧，啲当地人都系带我买咗一对。佢哋嗰啲嘅雪鞋先嘅，首先第一就防滑啦，第二咧佢都有讲到对脚咧最紧要就要暖，系啦，咁样全身就会暖噶啦。 咁贵啊，打个茶。 唔贵噶，唔贵噶， 系 啊， 几百蚊到啫， 系好平噶咋。咁首先因为佢哋 唔系睇款嘅，真系功能性， 系功能性嘅，系唔系睇款嘅。总之又真系 你好明显冇拎翻嚟香港啦。 我唔系你喺香港都冇用， 送咗俾人啦。 嗰度零下廿几度啊，大佬。 我有拎翻嘅嗰阵去， 系咯，你唔知几时再去噶嘛？ 我初初都有拎到翻嚟嘅，我唔会劈咗嘅。但系好似之后就真系 冇乜用， 摆咗一轮之后就冇用就劈咗啦。 啲人会觉得你好奇怪。 系 啊，如果你北海道啊嗰啲咧，即系你， 我哋可以再攞去嘅，系啊，再攞翻去嘅。但系我已经等唔到啦，就已经就劈咗啦咁样。咁佢话咧，嗰个脚部好紧要啦，咁所以咧，着啲袜咧都要系。即保暖嘅，咁仲有咧就最好咧瞓之前咧浸下只脚，攞啲热水浸下脚。咁其实咧之前都有讲啦，其实浸脚咧唔系话净系浸住只脚板噶嘛，即最少就浸过咗个脚踝，即嗰个 脚瓜窿 凸出嚟嗰度，系啦，即系要去到脚瓜窿啦，甚至咧去到膝头啦。但系你屋企未必有咁大个桶噶嘛。虽然我之前咧好耐之前都好癫咁样涂咗个，即系浸脚嗰啲木桶翻嚟，嗰啲蒸脚嗰啲咧。都圓骨啦，但係真係好重嘅，同埋後屘就冇再用啦，因為佢真係好壓定啊！大家千祈唔好學我，原來有一個折衷啲嘅方法嘅， 係啊， 已經掉咗對 斷捨離，係 啦，咁你唔買咪唔使斷咯， 所以佢哋已經好唔開心啦， 而家就唔買啦，係而家就唔浪費啦。嗰時細個唔識咧，就乜都想買啲翻嚟，見平就買。 攞洗地嗰個桶嚟浸咪得咯， 其實都係嘅，但係你又浸唔到咁常， 你洗乾淨個桶咪得咯。 心理上唔系咁好啊， 好似都污糟系咪？ 你洗得到咁干净咩？ 都得嘅，我屋企好細啫，因為 佢嗰時見到啲醫生，你肝貪嗰個都擺口都冇問題啊， 消毒㗎啦， 酒精消毒嘛，最多佢消毒三次咯。 以前睇醫生可能真係會咁，因為佢有塊 心理上有個問題㗎嘛。 嗱，咁佢有教嘅，即係如果你個桶咧唔係話即係好深，可以即係成隻腳浸曬落去咧，咁你都可以將個毛巾咧即係熱咗佢啦，將個毛巾即係浸咗熱水咧，就敷一敷喺嗰個膝頭哥嗰度，咁你下面就浸住上面。膝头哥咧，亦都有个热嘅毛巾咁样啦。咁啊，话喺瞓觉之前做呢个动作咧，仲可以帮助入眠添。咁啊，仲有咧就话喺呢个时节，即系食啲乜嘢好咧？头先我呢个讲啦，当然就要饮多啲水啦。咁同埋咧就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即系我呢啲咁中意无辣不欢嘅人咧，就唔系咁好啦，因为好燥啊。即系喺呢个秋天嘅时分，咁可以食多啲咩咧？佢话可以食多啲芝麻。原来芝麻系好滋润嘅。 系啊， 仲有蜂蜜啦，咁啊呢两日咧，我自己都有好乖咁样，就冲咗啲蜜糖水嚟饮下，因为咧 feel 到个鼻甩皮啊，相对湿度咧60%多，你就知道咧唔系讲玩笑啊。 寻日 Annie 都话：我只手干啊， 系 啊，系咪好干啊？而家 系咪喷得嗰啲 消毒嘢多系嘛？ 因为其一其二系真系呢排干咗噶，我只手都开始干啊。 咁同埋佢话咧，你都可以食翻多啲，即系如果你唔系食素嘅朋友啦，你可以食翻多啲鸡啊、鸭啊、牛啊、猪啊、鱼啊、虾啊呢啲咧，去增强翻体质。咁我谂其实都系一啲保暖嘅原因啦。咁啊，同埋咧多啲食。这个山药即是淮山同埋马蹄呢都是不错的养生方法嚟嘅。咁啊头先呢莫呢就话咁住点啊，系咪攞个面皮出嚟啊咁快。咁唔使住。咁佢住嘅意思呢就系话讲你瞓觉要有充足嘅睡眠。因为喺呢个时候呢系别会容易感冒嘅。 哎呀，呢排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喎、我呢几个礼拜咧，成日朝头早五点先瞓到觉、你哋有冇啊？ 我唔系专登嘅，我喺煲剧煲到咁，系自然嘅现象嚟嘅。 煲边套？但想我羡慕佢噶。 西部世界咯， 系啊， 我唔得啊，神剧啊嘛， 系啊， 系啊。 我睇紧泰国神剧喎，而家。 系啊，系咪啲 BL 剧先？嗰啲 boy love 嘢 啊？系啊， 系啊， 哇！嗰、 那 个唔系点解个个你哋咁嘅年纪嗰啲都喺度追紧？ 系啊，我就系想讲唔明点解咁啲人讲到咁神，所以我咪追嚟睇下咯。 得得得唔得？ 私底下话你知吓。 嗱，咁呢个煲剧嘅人咧就要注意啦，因为咧佢就建议咧每日可以比平时咧瞓多一个钟头咁多，因为咧 即系煲剧就要瞓多一个钟啊？ 唔系，系即系呢一个过咗呢个寒露之后，即系踏入咗呢个深秋嘅时候 咧，如果真系要煲一次剧，系咩啊？煲要瞓多一个钟嘅话，佢煲到五点几， 我都煲到五点几啊，系咯， 系啊，即系可能佢第二日唔知道，可能三四点先瞓醒咁样啦， 系咯。 咁同埋咧，最好就经常咧打开个门窗啦，保持呢个空气流通咯，其实都几好嘅，我觉得。即系呢一阵空气嘅味道咧，即系好似久违咗一排咁样。 同埋秋天有阵味喎，你哋 系 啊， 我就系话嗰个空。 春天都有 浸 味 噶， 夏天都有 喎。 系啊，嗱咁好啦，头先讲到衣食住行，行又系咩咧？行咧，咁其实佢都有讲话喺呢一个嘅寒露时节咧，可以多啲去到公园啊、郊野啊，进行一啲适当嘅锻炼啦，即系行下咁样。不过咧，佢都有提到一啲，譬如老人家咧中意晨运咧，就要小心啲啦。点解咧？因为朝头早咧就比较会大雾啲嘅，咁啊避免咧即系有啲雾，即系有啲湿气咧。容易反而咧诱发慢性嘅呼吸道疾病，咁所以咧都唔好太过剧烈啊！即系朝头早出去做运动嘅时候，咁呢啲咧就系寒露嘅养生要点啦。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所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 需继续想，想快乐。 有洪卓立的《我们都想旅行》，咁啊，今日咧，其实我就想讲，我之前都提过，就系我买咗本书，终于咧喺呢两日秋意浓咧，自己摊喺梳化嗰度咧，就好快地睇晒啦。不过呢本书其实都一啲都唔难嘅，因为佢里面咧系好轻松嘅，就贯彻翻佢本书想讲嘅嘢，就系要躲懒啦，就系要跟呢个树懒呢一种动物咧，去到学一啲人生嘅哲理。 咁你讲嘢讲慢啲， 系啦，第一样嘢咧，其实佢真系好慢嘅，话佢好似我依家可以抄翻讲翻佢咧，唔知每一分钟啊，佢系定系每一个钟咧系行得好慢嘅，即系行几 cm 咁样嘅啫，每一分钟系即系四移动，佢移动，你的佢走都仲得噶，真系噶，系啊。 意思系咪即系我哋要学佢一个钟头行几分，行短短嘅路咁咧？ 唔系嗱，佢里面咧，佢成本书咁长， 咁样噶。 同埋佢嘅思想系咪都咁慢嘅咧？ 人生咁慢动作咧， 个脑定系我哋正常 咁 快？ 咁短暂咧，佢生命。即系如果用以事件嚟计啊吓， 全部 即系冇乜事发生系咪啊？ 系啊，即系譬如我已经翻咗学十次来回十次，佢而家先翻紧 第一次， 冇乜 eventful 啊！ 嗱，大家咧原来对树懒咧都有好多问题，咁我就啱啦。一阵间咧我就会逐样讲佢嘅特性。咁呢本书咧其实佢就话啊，树懒嘅一啲特性咧可以启发到我哋，即系譬如头先问大人咁讲啦，你讲系慢啲啦咁样，咁可能其中一样嘢咧都。即係教你慢活咁樣啦。咁頭先你話哦，咁佢會唔會一生人其實冇乜點樣發生嗰啲咩事喺佢身上啊？咁 原來講我愛你講咗十年，其他人已經離咗婚四次啦。 佢咧嗰個壽命咧都有二三十年嘅喎，即係嗰個壽命都 短咁慢， 佢咁慢，但係你當個動物其實佢又唔算特別短， 但我唔好計時間啦。我哋一般人，因為我哋係同步啊嘛，即係大家做嘢啊、唞氣啊、眨眼嘅時間差唔多嘛。咁但係佢慢咁多， 係咯。 咁佢二三十年，如果佢又咁慢慢，我哋成十倍，咁佢咪其實得兩年？ 係係，因為你諗下，如果你頭先都話，動物界嚟講佢算長命，是但係因為狗仔、貓仔嘅活躍快啲， 快啲 係 嘛？ 係啦，佢咁慢喎，佢好蝕喎。 但其實佢咁蝕咯，但係你又諗下喎，啲貓仔、狗仔咁快，咁其實佢哋做咗啲咩？即其實 佢都係開心， 佢都開心啊！咁其實佢有快嘅開心，佢又有慢嘅開心。 慢嘅笑係點？ 係咪 開心啲？ 系咪 咁啊？嗱，同有啲嘢你唔等佢噶嘛，你食得咁慢，即系譬如我买咗个雪糕咁样， 系就融啦， 咁你会融噶，你 变咗奶色啦， 系啊，点奶色？ 所以咧，其实树懒咧，我就揾翻佢嗰个最快嘅速度啊，佢话喺地面上面咧，最快嘅速度咧就每分钟行4公尺，而紧急嘅时候， 每分钟啊， 系啊，而紧急嘅时候，你估行几多啦？每分钟系行4.5公尺。所以你其实好难， 树懒消防员， 所以咧你好难分到佢嗰时系紧急啊定系唔紧急。但系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因为我话我好中意树懒噶嘛，所以我先买呢本书。有一次啊，冷知识咧，我问你嘅，其实树懒啊，几时啊，佢会变得好快、好敏捷呢啲动作，你记唔记得啊？吸取唔到我嘅冷知识啦！ 哎呀，今日冻得滞， 我突然间变咗树啦！ 佢有讲过，我哋玩过嘅呢个动作， 系啊，佢哋喺水里面系好快嘅、哦。 我有几快先？ 我又可以应间揾翻，因为 我几好见到佢喺水咯。我通常喺度桥都系见到。 我多数都系喺地下嘅，不即系地面嘅，系啦。但系原来喺水其实亦都几属水性嘅， 4.6公尺咁系咪？ 诶，咁啊冇， 佢 唔系佢快好多噶，快几倍噶，起码都系啊。咁啊，呢本书咧，我觉得得意嘅就系佢仲咧，诶，一阵间我会同你哋讲下啦。佢咧就列咗几个名人，都系咧即系做嘢原来系做得比较慢嘅，即系喺佢哋个界别嗰度咧系做得比较慢，但系原来咧佢哋到最后咧都系好出名同埋好成功嘅、哦。咁所以咧佢就想其实即系呢本书话俾香港人听咧，做嘢咧唔一定要所有嘢都冲同埋好急嘅，即系好似树懒咁样咧都可以闯出一番新天地。 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真爱的真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请够睡，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爱躺爱躺爱每滴记忆如陪着我在抠佢，一吻就吻在低温的抠佢，如未能未能够死，我们脆弱怅悠怅悠，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位唱位，

买三倍嘅。咁当然你唔可以同啲飞鱼嚟到比啦，但系咧对于一只树懒嚟讲咧， 佢嘅世界算好快， 已经好惊艳噶啦，即系佢嘅表演。 你话我紧急嘅时候都系 4.6， 佢而家游水三倍、啊， 三倍噶啦。唔系，同埋你谂下，原来咧树懒食一餐咧，佢因为佢消化得好慢啊，即系佢唔系净系动作慢啦，其实佢成 pack 嘢佢都好慢啊。 佢排便系咪都好慢？ 系啊。佢 好辛苦， 佢即系要好多日先 喺度排咁耐， 系啊，成个礼拜先去一次厕所噶，即系佢要好耐先可以消化到 咯。一个慢动作嘅人生咯， 系咯， 系啊，系啊， 但系会脚痹咯，我哋都脚痹啦，坐咁耐。 唔系，但系好搞笑，我咧即系一路睇嗰本书咧，佢都会即系讲下某一啲即系曾经上过新闻嘅树懒咁样啦。咁、我就唔知佢真定假啊嘛。咁我嘅求真精神咧，就令到我上 YouTube 嗰度咧打嗰只树懒个名字、 真有嘅。 咁我真系揾到、其中一只树懒咧，好搞笑。好笑喎、哦！咁佢其實通常都係喺樹嗰度生活噶嘛，佢哋好中意嗰棵樹咧，嗰棵樹叫做號角樹啊，就佢哋成日都咁樣攞隻手咁樣騎唔住倒吊自己嗰棵樹啦。咁、但係咧，我上到去嗰 YouTube 睇嘅時候咧，嗰只點解會上個新聞呢？就係、猜測佢啊！佢唔知係咪錯誤估算，覺得自己咧可以慢慢行過一條馬路咧，去到一個目的地咁樣啦。咁但係點不知咧，佢就停咗喺一個公路中間，就坐咗喺度啦。咁然之後咧就唔喐咯。佢嗱雖然佢行得慢啫， 佢 係啦。雖然佢行得慢啫，但如果佢行，佢係會喐噶嘛。佢完全唔喐。咁我懷疑咧，即係啲人咧就猜測佢係咪即係已經唔想再行，或者想走啦，即係唔想。繼續佢原本個計劃啦，咁樣咁後來咧，嗰啲途人咧，即係揸車嘅司機咧，即係停咗架車，因為驚車到佢啊，佢又唔識避又唔識剩噶嘛，佢就坐咗喺度嘅啫嘛。跟住咧就真係好似你哋咁講啦，咪可以抱走咗佢咯。佢又真係抱走咗佢喎。 佢又唔驚人㗎。 佢我唔知可能未反應， 我就抱咗我啦。 有人抱走咗我喎， 咩事啊？ 已經認同擺埋翻棵樹度啦。 佢好乖，佢咧。从后好似红抱咁样抱住佢啦，咁就带翻佢去个一棵树嗰度啦。哦，咁佢又真系咧摆翻去棵树度咧，佢就好自然两只手就钳住棵树，跟住就好慢咁样爬翻上棵树。 搞笑嘅， 好得意啊！我觉得树懒真系。咁啊，呢本书咧，佢讲咗好多佢嘅特性啦。咁我可以同大家讲几样嘅。第一咧就系头先讲咗噶啦，就系佢咧好中意爬树啦，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树上面嘅。咁佢话咧，俾我哋嘅启发咧，就系其实我哋人类咧，都应该多啲亲大自然去放松下嘅。我唔知道阿敏大人同埋莫莉咧，有冇听过一股流行嘅健康风潮，叫做森林浴咧？ 系咪就系话要去森林度住一晚嗰啲啊？ 嗱，佢咧就话呢个森林浴嘅意思咧，就好似沐浴喺即系森林里面咁样，即系俾森林包围住，即系唔一定要你喺森林里面冲凉嘅。咁但系咧，你就要俾一个好多绿色嘅环境去到包围住自己，或者咧叫做吸收森林里面嘅空气。咁就其实。就唔係簡簡單單去公園啦，即係佢嘅意思就係一個好大片嘅綠色嘅郊野啦。咁佢話科學咧已經驗證到啦，喺大自然裡面花時間咧，即係譬如睇下樹啊等等咧，就可以降低到血壓同埋壓力，亦都可以咧改善到呢個睡眠啦、心情啦、活力啦同埋專注力嘅。咁所以咧，好可能咧樹懶一早就知道咧，所以佢就。花好多時間咧喺呢個森林裏面啊，咁就會咧即係成日都坐喺度啊，或者咧掛住自己喺棵樹上面啊。咁不過咧，佢都有講，如果你真係咧，即係譬如喺香港呢啲石屎森林揾唔到一個山林俾你走入去咧，都唔緊要嘅。佢話就算一塊小嘅草坪啊，甚至屋企有盆栽咧，都可以做到頭先講嘅效果，就係咧提高你嗰個專注力同埋增強你個效率。同時咧，亦都可以消除呢個壓力，同埋令到你嘅心情好啲嘅。咁頭先新聞之前咧，我就話咧，佢都舉咗幾個例子，即係有啲咩名人咧，係都奉行呢個樹懶嘅哲學，係做嘢比較慢啲、他條啲嘅咧。 會唔會跟住佢爬上棵樹咧？ 嗱，爬唔爬樹咧，我都唔知道。不過佢咧就揸畫筆嘅，其中一個咧就係。Leonardo da Vinci 啦，呢個達文西，咁點解話 佢做嘢好慢啊？ 係啦，點辦法咧？ 因為佢係完美主義者，同埋佢即係佢畫完幅畫，佢又查，查完又畫，畫畫完又查咁樣咯。 係嗱，咁佢咧要舉咗個例喎。 佢唔係慢喎、 啊，佢唔係慢，即係你覺得係 佢係出貨慢啫， 精雕細琢 係啦， 係都可以咁講。 佢咧其中一幅即係最為人熟悉嘅蒙羅麗莎的微笑啦。咁其實好細嘅啫嘛，即係如果你又知道佢嗰個成個畫嗰個 size 咧係77×53cm， 好細幅嘅啫。咁咧，你估下佢用咗幾耐畫咗呢一幅畫出嚟？ 咁又唔可以咁講啊！十幾年噶嘛，佢都冇賣俾人噶嘛。 係啊，佢用 即 係十五年啊。 佢有訂單嘅，即係開頭佢啲點講咧？即係如果簡單嚟講話，啲 人想買佢啲畫嘅。 喂，天才嚟嘅，天才兒童嚟嘅。咁跟住佢畫得仲靚過佢師傅。咁跟住有啲人就想，喂，我一睇即係覺得佢，咦，佢師傅啲畫突然間進步咗嘅。咁點解個小天使咁唔同嘅？原來就係阿徒弟畫就係啲啊，唔係 DiCaprio， 係Leonardo， 係啊，Leonardo。咁咁跟住好多人有訂單啦，咁佢爸諗住發達啦，點知佢好耐先至起貨啊嘛， 先完成。 咁但係呢一個蒙羅麗莎其實就有兩種講法嘅，因為嗰啲人咧就佢唔係話畫一次畫得慢喎，人哋畫蒙羅麗莎，如果你再用嗰啲，我唔知道用啲咩科技去 scan 去掃描咧，佢原來好多浸嘅喎， 畫有幾個樣噶嘛，係咪啊？ 係 有啲表情我唔記得咗喎， 即係畫過幾多浸嚟嘅，可能第一浸啊係莫莉，跟住話莫莉呢個樣 要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跟住畫咗個 Kitty 樣，跟住又畫咗我個樣，咁有幾浸咁樣嘅喎。 我聽過呢個。 係啊，所以咧，其實咧，佢係用咗十五年時間咧，先至畫一幅即係自己覺得滿意嘅作品出嚟。 佢老豆應該好唔開心。 佢老豆 係咯，仲要攞咗人哋咁多訂單。 咁佢阿媽仲唔開心啊？佢老豆滾大咗佢阿媽嘅肚，之後冇同佢結婚。可能呢個慢係一個報復，慢活 係， 跟住唔係慢啊，佢係出貨慢啫喎， 係佢出貨慢啦。另外一個例子，佢出貨慢嘅咧，就係佢用咗25年咧，先至完成一件咧，應該要喺七個月裡面完成嘅 case 嘅，即本身人哋就你七個月之後好起貨俾我啦咁樣，跟住點不知咧，佢一開頭咧就收咗個，原來佢係咁樣嘅，即係畫家咧，首先就收咗一個即係第一筆嘅報酬先，咁佢幫你畫啦咁樣，咁當你真係起貨嘅時候。然后咧，先至收埋个尾期噶嘛。咁佢咧就话原本咧即系谂住嗰幅画咧就等佢七个月，最后咧佢就真系咧25年之后咧先至收埋嗰笔嘅尾期，即系咁 我冇签合约啦， 应该系啦， 阿甲方冇告佢啊啫。 但系佢话咁到底佢喺呢廿几年里面，佢点解唔快啲画完幅画俾我？佢做咗啲咩啊？ 佢储咗好多幅唔同嘅图啊，系咪啊？ 原来咧 画啲啊，每幅都 佢又走， 佢有好多 系啦，佢有好多其他画啦，同埋咧佢又走咗去做其他嘢。佢又話又玩一下啲塗鴉啊，甚至咧佢發，即係佢亦都有發明嘢嘅，即係發明下降落傘啊咁樣嗰啲咧，即係佢都係有份貢獻嘅。咁所以咧就話慢並唔係差嘅，只不過咧可能係到最後有好似佢咁樣嘅即係成果咧，都唔差。 但阿 Kitty， 你真係會用慢嚟形容佢咩？佢系唔交货啫，佢唔系慢。 但系点解佢唔快啲交货咧？ 佢中第一咧，佢个完美主义者啦。 嗯， 吓。第二咧，佢谂唔到佢做咗第二啲嘢嘛。 系啊，即系跳通啊。 即系譬如讲，譬如 Christopher Nolan， 我哋啱啱睇完呢个《天能》咁样先啦。咁佢之前话《Inception》啊嗰套《潜行空间》，佢用咗十年时间嚟，即系佢由。即係嗰個 idea 開始到真係拍到戲係十年時間，咁但係佢唔係日日喺度度嗰套戲噶嘛，佢有拍佢第啲嘅，佢有拍嗰啲 Batman 嗰啲嘢噶嘛， 所以睇下邊個角度咯。 係咪用慢嚟？即係如果你係嗰、那個，即係你係 order 嗰個食物嗰、那個人咧，佢25年先送俾你咧，你就覺得好慢。但係其實佢送貨嗰日，佢可能係已經送咗好似聖誕老人咁咯，送曬全球 每樣，即係慢慢加啲，慢慢加啲咁樣。但因為佢幾得意嘅，佢裡面有提到另外一個畫家就係 Michelangelo 啦。咁當然我覺得有 都係畫家嘅， 係佢唔可以，因為佢 畫畫唔可以 都係講緊同一個類別啦。咁當然你又未必可以即完全將佢直接去到做一個對比嘅。但佢話佢咧畫一間西斯丁禮拜堂，即成間畫曬咁樣咧。 嗰、那個都去參觀過嗰、那個 Creation of Man 啊嘛，個點手指嗰個啊， 係佢好勁喎，佢咧就好。佢 真 係 好震撼， 相對快， 震撼㗎！你諗下以前啲人點畫嘅咧咁樣？ 佢係咁樣倒吊畫定係點咧？其實你諗唔到， 佢應該有個台嘅，即係佢有個台俾佢嘅，即係亦都有傳就係因為咧佢瞓喺度畫啊嘛。 咁啲光唔係咁好啊，咁樣同埋嗰啲油彩滴落去隻眼，佢後尾隻眼係唔掂嘅。咁但係嗰度咧，聽講都係畫唔係畫得快嘅，咁所以佢嗰啲通常嗰陣嗰啲老細就唔係電影公司老闆或者咩啦，就係嗰啲教堂嗰啲位高權重嘅，例如係教宗啊嗰啲咧，就催佢喂你點㗎？即係所以佢哋畫親嗰啲都係聖經嘢 啊，或者係聖人像啊咁樣。 但相對嚟講咧，佢都算係快交功課㗎啦，因為成間教堂咧，佢都係四年就畫好啦。 比达文西快好多， 快好多。 失血中的伤口，沾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行，怕死也淡看，旷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陈雷《荒岛之幻象》， 好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可以跟呢个树懒学嘅。佢就话咧，佢嘅深呼吸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哦。点解咧？佢话原来树懒咧就有一个独特嘅结构嘅，佢嘅内脏咧系个位置系固定嘅，即系话唔会彼此咧互相挤压啊，个肺部咧都唔会受到压迫嘅。咁样咧就令佢哋咧喺做各种姿势嘅时候咧都可以好轻松咁样呼吸。而佢哋最后演化嘅结果咧就系最中意咧就头向下咁样倒树冲咁样，就佢就觉得最舒服啦。咁原来咧都有一啲嘅研究话咧，呼吸对于我哋嘅健康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佢就话喺美国嘅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咧喺2016年嘅时候咧就做咗一个研究，咁就发现咧只系20分钟嘅呼吸练习咧就可以让发炎嘅唾液细胞激素减少啦。咁亦即是话咧，几分钟嘅专心呼吸咧，就真系能够对身体有益，而且咧系由细胞开始。咁、我想问一下问大人同埋莫莉，你哋有冇做一啲呼吸练习咧？ 冇啊， 我问下。我有试过， 你哋都冇试过嗰啲譬如叫做meditation 啊 ，mindfulness， 我尝试过听自己嘅呼吸咯，但系唔多咯，因为听下听下就觉得好闷，跟住我就会都系唔好嚟打机啦，或者都唔好嚟上网。 我都帮即系我嗰啲心理学系嘅朋友做过一个点讲咧，即系有个 apps 噶，咁即系佢系教人哋点样去集中自己嘅呼吸咯。即系如果你好紧张啊，甚至失眠啊等等咧，其实都有帮助。 系啊，啲人话打坐啊嗰啲嘅最入门阶、即系最初阶都系 注意呼吸。 系啦，听自己呼吸先，因为可能你会觉得咁一开头打坐嗰啲，你就会觉得话唔得啊，周围飘啊，即系仲未控制到你嗰种脑入面嗰啲思绪啊嘛。佢话你听呼吸嘅话系最容易嘅，但我唔得，我连拉筋嘅时候拉下拉下都，唔得唔拉啦。 其实都唔容易噶，即系嗰阵时，譬如练瑜伽咧，佢咪有一啲叫腹式呼吸嘅，即系同平时我哋喺个肺度吸系唔同噶嘛，即系要即系吸得深入啲，然之后先你就慢慢呼出嚟咧。其实你都会觉得好似要好集中精神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样。咁不过佢就话呢一个练习咧，即系个呼吸咧亦都系好重要嘅。咁同埋咧，佢又讲原来咧树懒嘅听力咧就唔系咁好嘅，佢就系靠触觉同外界咧去到应对嘅。咁不过里面咧有提到，其实如果佢哋即系打趣咁话啦，如果佢哋真系识得听嘢咧，可能佢哋都会听一啲咧系柔和啲嘅音乐。点解咧？佢话原来咧，这个世界上最令人舒压嘅音乐咧，就系嚟自英国曼彻斯特嘅三人团体，叫做 Marconi Union 嘅《Weightless》呢一首歌。系啦，咁咧佢哋就话系做过一个嘅英国嘅研究嘅，就发现呢首歌咧系最能够令人哋咧舒缓压力嘅。呢首歌咧就有八分钟，咁佢击败咗其他嘅乐曲，包括有咩咧？有莫扎特啊，有恩雅等等呢啲即系名人嘅一啲乐曲啊，成为咗咧临床实验认证最舒压嘅音乐。咁一阵间我就谂住自己今晚瞓觉之前试下，即系上去嗰度咧，即系上网啊，打呢首歌叫《Weightless》咧，去到听下，听下点样令人哋舒压。咁呢首歌原来里面咧，佢话交织住咧，即系令人平静嘅有啲钟声啦，有啲琴声啦，吉他声啦，再加埋一啲咧佛教嘅梵唱喺度嘅。咁呢首歌咧，即系经过呢个科学验证咧，即系比饮杯茶或者问大人最中意嘅 massage 去按摩咧，系更加有效噶。咁所以原来音乐咧都系好能够令人哋舒压嘅，而马来西亚嘅研究人员咧亦都发现，我哋嘅心跳咧系会配合音乐嘅节奏而慢落嚟嘅，咁所以佢话咧最能够令人放松嘅音乐类型咧就系每分钟大概60拍。所以如果大家想放松啊，或者系即系快啲瞓着啊，或者平静啲咧，千祈就唔好听啲快歌啦，即系嗰个 好同你个心嘅拍。 只差唔多系啦，大概60拍咧，咁就差唔多噶啦。 天再黑，风再急，身躯再细小，都不颤抖。凭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跪着梦想出走

心境真的好深啊。 他遇到的这位埃及王子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了。 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拜火教、犹太教、巴哈伊教。 我们即将开始这次奇妙广播的旅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第二季来啦。 集温情、搞笑、科幻、悬疑于一身嘅广播剧， 有咁复杂咩？有悬疑科幻咩？ 有冇都好啦，总之就剧力万钧，无与伦比啦。 讲有咩用啊？准时听就得啦。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平日下昼繁华喧闹的商业区，入夜之后行人寥寥可数。就在一条长楼梯顶的转角位置，有一间开着灯光极暗的小酒吧。这间店铺没有名的，座位只有一个，只是在星期四晚十一点才会营业的。而且只有感情丰富的女人才能够察觉到这间酒吧的存在。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她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 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敞开心扉，同老板娘倾诉佢嘅爱情故事。呢一杯神秘嘅橙酒叫做阿贝罗斯布尼兹。喝一口爱情剧场，阿贝罗斯布尼兹。 我的 friend 成日都笑我是外貌协会的会长，因为由小个拍拖开始，我揀每个男朋友都是靓仔行先的，所以他们很好奇为什么最后我会嫁了给阿峰。跟阿峰拍了拖差不多两年，我们就结婚。当时的我29岁，可能就来踏入30岁转字头啦。想的嘢突然间好像不同了咁，多了份担忧。所以当时我觉得比我大差不多10年的阿峰，事业发展得又不错，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计划的人。他令到我在充满危机感的时候得到一份很大的安全感和支持。再加上我感受到阿峰爱我多过我爱他很多。如果嫁咗俾佢，我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忧我将来嘅生活。佢好有能力照顾我，就喺呢一点，我就嫁咗俾外表一啲都唔讨好，不过内心善良又能干嘅阿峰。到咗今日，我哋已经结咗婚11年啦。 牺牲栽种这天，多少争执挑战这天，先发现竟走到这么远。愿爱布满在前面，又再笑笑喊喊老一年，愿路高低看见，心声听见，才仰望世纪念这天。抬头已见天光，如神似的天光，终于你我正式请 可能会觉得我个人好现实，甚至有啲市侩。但系问心啊，边个女人唔想要稳定，唔想要安全感啫？我都只系揾一个能够俾我依靠嘅男人啫。我又唔系去欺骗佢嘅感情，又唔系呃佢啲钱。我成日都觉得爱情就系各取所需。一段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就是两个人都能够 keep 住在对方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感觉又好，虚荣感又好，钱又好，心灵上的交流又好，什么都好，直至到对方满足不到你为止，又或者直至到你的需要不同了，危机就会出现了。在想结婚的年纪，我当时很清楚自己希望找到一个令我不需要担心将来开饭问题，而令到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男人。而阿峰就觉得我是那种理性独立的女人，可以给到足够的空间她去投入自己的工作，她可以尽情在外面打拼。再加上我们两个都没想着生小朋友，在大家的理念和价值观一致的情况底下，我哋固然就成为咗对方好满意嘅选择啦。我哋结咗婚之后一直都相处得唔错。其实可以话系我哋连拗叫嘅时间都冇。好多时工作狂嘅风挂住做嘢，一个礼拜都返唔到嚟屋企食一次饭。而我本身就系一个好独立嘅人。阿峰唔得闲陪我，我咪约朋友囉。出去上下啲兴趣班，画下画，练下书法，同埋搞下自己嘅小生意。我哋除咗清楚自己想要啲咩之外，亦都好清楚对方想要啲咩，所以我哋好少要求大家去做啲乜嘢，亦都好少抱怨。我哋都算好识维持呢段关系。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当大家需要有变化，危机就会随之出现啦。 穿一至今。竟会感避过你的吻，伏在你身说找到更喜爱的人，我也居然变心，不敢要承认我像往日我恨透的罪人。当初的我为了你为满着好友，日夜怪你爱不够，还惊你风流，然后到我内疚，任旁人来应求，恨你没有问情又便放我走。谁都会想，怎知一拍便会想，怪我自己作反，明明我不应再拣，忠贞怎可以贪，给抛弃亦已很惯，不惯去承认自私，以情别爱太奸，迟早要散，散得精彩未算惨，我却终变更斗胆一脚踏两船，想想我是有眼无面目再解释，自闭了醒悟是否太斗胆。 结咗婚三年左右，我开始觉得好寂寞，我都好想有个人会探下我，可以同我浪漫一下。在这方面阿峰就真的满足不到我了。嗰时开始我就多咗出夜街，约啲朋友去酒吧度饮嘢，然后我识咗 Vincent。Vincent 细过我两年，佢自己都有女朋友，不过出嚟饮嘢，个个都会话同另一半嘅感情出现咗问题，关系唔系几好咁噶啦。我同 Vincent 倾得好开心，好投契。虽然佢知道我结咗婚啦，不过佢都好主动。后来我抵受不住寂寞，就跟他发展了一段在世人眼中不道德的关系。其实每一次约会完 Vincent， 我都很内疚，除了觉得对不住阿峰，我也都搞不清楚到底我是什么身份。Vincent 本身又有女朋友，我又有老公，件事很混乱，所有东西都不见得光。我哋只能够偷偷地 send message 俾对方，匿埋复完之后就即刻 delete 㗎喇。我哋亦都唔可以话随心所欲咁搵对方，因为好怕时间唔啱 就被对方的伴侣发现。那种偷偷摸摸怕被人揭穿的感觉真的很折磨人。其实我和 Vincent 都明知不会和对方有将来，我很清楚无论怎样我都不会离开阿峰，而 Vincent 也都不是想和我长远发展下去的。但是欲望就是会令到人失去理智，明知这样做是不对，明知没有结果，都会因为一时的快感和愉悦而做出很自私不理后果的行为。 让理智在叫着冷静冷静，还似住年少气盛，让我对着冲动背着宿命，运望自己的性，沉睡的凶猛在苏醒，完全为你现形，这个世界最坏最美，叫太易动情，但我喜欢这最美，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这爱情无人性。让世界陷进大骗局里面，朋友亦难以发现，同你隔着空在秘密通电，挑战道德底线，如若早三五年相见，何来内心交战，我信与你继续乱缠，难再有发展，但我想跟你乱缠，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只进入无人境，即使跟整个约会情调优，凡事算温馨，多么想跟你散步桥上，把臂看着风景，但是我清醒，月亮总不肯照亮情欲深处那道背影，你我像快快乐乐同游在意想说明，只想反应。 不要以为有得偷情就很爽啊，尤其是对于情和性很难分得开的女人，很容易一开头以为自己会很潇洒，结果慢慢就越踩越深，开始当作偷情的人是你的伴侣，想要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多，想得到他多些时间，多些关心，甚至想得到他的爱。我一开头都以为自己很清楚，不会跟 Vincent 认真的，只是想找个人陪下，开心下，也都不会被他影响到我和阿峰的关系。怎不知慢慢我就觉得自己的心开始变了，变得越来越不喜欢阿峰， 而 Vincent 就感觉到我开始对这一段不正常的关系越来越投入，越来越认真。他亦都开始想抽身离开，他不想到最后会造成太过毁灭性的结局。后来有一日，我和阿峰在家吃紧饭，他突然间送了一只戒指给我。从来都不懂得浪漫的他，真的很少送礼物给我的。他跟我说，他知道我和他一起的这几年，他忽略了我很多。但是他说，他拼搏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我们结婚那时许下的承诺，就是要照顾我一生一世，给最好的生活我，令到我下半生可以无忧无虑。他还暗示说，其实他知道了 Vincent 这个人的存在，但是他不会再去追问去追究，他只是想送只戒指给我，提醒我们结婚那时那种感觉。他还答应我说，以后每个礼拜都一定放一日假来陪我，去我想去的地方，陪我做我喜欢做的事，不会令我觉得一个人好空虚寂寞。我一路听就一路喊，想返转头，我真係好似成世人都冇试过好似嗰次咁喊得咁厉害。我觉得我自己真係好错，我伤害咗一个一直咁爱我咁伟大嘅人。经过嗰晚之后，我同 Vincent 就冇再联络，我同阿峰嘅关系亦都好咗好多，多咗好多沟通。我哋会将自己嘅感觉讲俾对方听，直至到而家咁多年，我哋一直都好恩爱。有时候回想翻，我都好憎自己曾经做错过。同 Vincent 嗰段经历就好似我婚姻嘅一个污点咁，发生咗，点样捽都捽唔甩。但系有时候我又好感恩，我因为嗰一个错误而上了人生很宝贵的一课。我看清楚真正爱我的人原来一直都在我身边，令到我学会好好珍惜他，令到我的婚姻更加巩固，更加甜蜜。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意思告别你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嘅朋友圈咧 ，Kitty 请嚟一位新朋友，佢嘅名字叫做谢高俊。Hello， 高俊你好。 Hello， 你好。 高俊咧就真系高嘅人，如其名啦。咁你咧就系、是、一个篮球员嚟嘅，之前咁由篮球员转到嚟即系娱乐圈，其实自己有冇谂过呢？我相信应该你打篮球的时候后面都有一队啦啦队啊或者少女啊会跟住你尾咯。 其实我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其实我现在都还有打篮球的，但今年呢就是会打香港的甲一飞鹰，跟住嚟紧甲一的赛场上面同埋嚟紧的歌啦都可能会听到我的声同埋睇到我打波啦。咁同埋其实一路以嚟呢我是都有拍电影的，我除了打波之外啦，咁可能之前的电影可能有同班同学啦、大师兄啦，或者可能之前有电视剧反黑都可能会见到我。 即其实你打篮球的时候已经被人发掘 咗啦。冇错，其实因为我是大概在19岁到啦，其实我一次伤患之后呢，咁就朋友介绍啦，咁就开始由模特儿咁样做，慢慢开始去拍嘢咁样，咁亦都13年就拍咗我真係人生第一套嘅男主角嘅戏啦，同班同学啦。 咁你自己係鍾意嘅，亦都希望即係越做多啲唔同类型嘅工作就入行咁。 是啊，那阵就觉得几得意，因为都是其实同篮球一样都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活动啦，咁样啦，咁就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同一件事，咁样一起有个好的目标咁样。 嗯，咁但是其实你觉得同打篮球有没有冲突呢？即係做娛樂圈，你知道，譬如可能即係好多唔同嘅通告啊、時間啊，或者你打波，你一定即係都要花好多時間去練習噶嘛。 其實呢個咧就我上年其實已經經歷過一次嘅啦，因為其實上年咧我就喺澳門打一隊職業嘅籃球隊啦，叫做澳門戰狼啦。咁佢又會打一個東南亞聯賽，又會去菲律賓啊、印尼啊咁樣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比賽嘅。咁但係途中咧我都會翻香港去拍戲，咁就純粹係會個時間上會比較緊迫啲，同埋會攰少少咯，少咗時間休息咯。 咁咪影響到你打波嘅表現咯。 都 OK 嘅，因为只要个时间控制得好呢其实就冇乜问题嘅。 係。嗱咁但係好似你咁样打到即係成为職业嘅篮球员，其实要即係经过啲乜嘢嘅训练或者点样嘅选拔先可以做到嘅呢？ 其实呢个就好好彩啦，因为其实我本身我拍电影啦，其实一三年开始，其实我已经开始係篮球方面其实已经放低咗好多㗎啦，可能淨係打香港嘅月组嘅比赛啦。但係就有一次咁嘅机会呢，就係、是、去澳门嗰度试训。咁試訓其實咧就係要達到佢嘅體測又要一定嘅要求啦，同埋啱唔啱佢嗰個戰術嘅系統咯。咁就咁啱好彩咧，咁其實教練咧就睇出我嘅拼勁，佢又覺得我都 OK， 咁就可以 上。即係你好搏 係 嘛？ 係啦，好搏嘅，因為其實我打波嘅時候就真係會變咗第二個人。 你係打咩位㗎？ 我喺香港就會打中鋒，但係其實出到去咧，我就會可能打小前鋒或者大前鋒咯。因為其實。上年之後咧，我就覺得自己其實嘅身高就真係唔係太高嘅啫，因為我係算係喺我隊入邊嘅第四、第五高，唔係第四、第五矮。 哦哦哦，即係籃球員嚟講，你唔算高，但係其實你動出條街度咧，其實 就可能會比較高啲， 多過九成人㗎啦已經。咁啊你覺得做呢個職業籃球員辛唔辛苦咧？因為成日都聽人哋講話，即係做職業嘅運動員都即係好多辛酸啊，咁或者即係做完一輪之後又會擔心前路會唔會好彷徨啊咁樣。 其实呢个就真系唔系话太特别，其实就打职业纯粹就系你会同平时打波嘅乐趣唔同咯，就系因为你每一个人喺球场上面已经系分咗唔同嘅职位咁样去做，即系可能有啲人会专登去抢篮板，一啲去攞分，咁就会有一个好系统性嘅东西喺入边咯。咁就其实。後路又唔會話冇乜嘅，因為其實而家即係計香港啦，其實已經開始慢慢會多人注意到有少少運動嘅即係崛起咧，算係咁，所以咧就都會對而家嘅男朋友會比較好少少咯。係 可以打到幾多歲咧？職業嚟講， 職業嚟講其實多數都可能打到34、35歲到，係啦。咁就如果我而家嘅年齡都應該仲可以打多8年到嘅。 所以其實咧入娛樂圈咧就唔係後路嚟嘅，都係興趣嚟嘅。 娛樂圈其實我就係、是、因為其實我一次嗰次受傷之後啦，咁、就跟個鍾志紅導演去喺大陸度拍過一個劇，然後就覺得呢樣嘢都幾好玩喎。 但 係 你嗰陣時係未有任何經驗嘅， 嗰時係完全冇經驗㗎，但係 咁你覺得你嘅戲演成點啊？ 嗰時就真係好一般啊，因為其實第一場咧，導演就係即刻叫我話翻去試下啦，翻去黐個頭套，跟住因為嗰次係 古裝嚟㗎，第一次就拍古裝啊， 然後仲要第一場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嘅施工傻咗，咁我哋就全部嘅弟子都好傷心，然後導演仲要剔咗我個大腿，要我即刻喊。咁當時其實我係真係緊張到咧、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聽到人哋話點樣會令到自己容易喊啲，可能搽啲白花油啊，甚至可能係食 wasabi， 可能會令到有少少淚水出到嚟。係啊， 定係你諗翻起你失戀嗰啲會比較著數啲啊？ 但係嗰陣時其實係緊張到、因為你白花油其實都自己試過，可能揦眼咧就會輕輕喊咁。但係當時我係直情係又攞少少白花油踩個眼袋下面眼皮下面啦，跟住完全係冇反應咯。 係， 隻眼係 keep 住都仲係好乾，因為實在太緊張 啦。係啊，咁最後喊唔喊得出咧？ 最後係喊唔出， 只係做一個好苦嘅表情。 係啦，跟住就純粹一個好寶貴嘅經驗咯。因為當時其實導演都好想知道我究竟捱唔捱得苦，因為其實拍電影最辛苦一樣嘢，可能就係你要等啊，甚至可能你要喺啲好熱啊。酷熱嘅天氣啊，甚至喺好寒冷嘅天氣度做。嗰次就喺杭州一個叫安吉嘅地方，其實嗰陣就差唔多有38-40度咁上下咁熱嘅啦。但係仲要黐住曬頭套啊，著住曬古裝咧，跟住佢又覺得好，你其實都幾捱得啦。因為其實正常，如果你話嚟玩玩下嘅話，應該好容易兩三日就走啦。但我都 keep 住曬成個流程，成個劇 可以有得咁樣拍拍下走嘅咩？ 因為佢話佢之前其實有好多人咧就會話諗住試下跟佢去做啦，咁其實導演就唔會話對任何人有個好優待嘅嘢嘅，都係要 keep 翻住喺劇組入面嘅生活啦。跟住佢就會覺得我真係都幾捱得苦喎，因為正常一個僆仔有啲咁樣又要40几度，又要同我喺度等，又冇風扇啦， 都有怨言啦，係嘛？導演， 導演可唔可以走先啊？咁樣嗰啲 到嘅時候先叫我啦，咁樣。 因為佢會覺得我好似喺現場度，因為我會留意曬全場嘅任何嘢啊，即係可能收音又會睇下佢哋究竟係做啲咩啊，跟住攝影師又究竟係點樣攞鏡頭啊，咁樣慢慢其實我就開始幾中意呢樣嘢。 咁其實係咪即係你對於拍劇啊或者拍電影呢啲，你本身都已經好有興趣嘅？ 本身真係好有興趣㗎啦，因為覺得可能細細個睇周潤發啊，跟住睇哥哥嘅戲啊， 你冇可能係睇發哥嘅。 我係 㗎，你 我係㗎， 考你講三套發哥嘅電影。 賭神就一定唔少得㗎啦，英雄本色啊，跟住英雄本色佢都已經係同阿哥哥又喺一齊 㗎， 跟住同埋嗰啲唔係嗰係咪化塵嘅？死啦！ 秋天的童話 係啦，跟住其實嗰陣已經係覺得都幾好啊。其實我咁嘅高度又好似唔使驚咁樣，因為其實發哥又係高噶， 係啊， 所以 即係發哥係你嘅藍本嚟嘅，即係你好希望可以做到發哥咁樣。 希望有一日可以達到，唔可以話達到嘅，可以追趕到少少啦。 喂，但係你唔怕辛苦就係抵賺嘅，咁但係你連喊都喊唔出喎，你點樣做發哥先？之後有冇去惡補一下？即係譬如問下人，喂，有冇得學㗎？有冇啲咩方法演技咁樣去幫手咧？ 之後就好彩啦，因為拍咗第一次嘅戲啦，同班同學啦，咁入面其實陸以森導演都非常之好啦，佢就有請個蝦頭去教我哋一啲戲上面嘅東西，同埋其實慢慢開始之後慢慢拍啦，好似近排嘅 Baby 復仇記啦，咁睇到 Dada 佢嗰啲演技啊，同埋睇佢點樣喊，都會同佢哋傾下偈，睇下點樣可以培養到個情緒，然之後喺每場戲度可以發揮到咁樣。 咁其實佢哋有啲咩殺手鐧嘅咧？ 殺手鐧佢哋都冇噶，因為其實通常佢哋就要明曬成個劇本要點樣做啦，個流程究竟點解佢會觸發到嗰個情緒先？因為有時其實你就算喊得好犀利，成日都會喊嘅，但如果你喺嗰場戲入面你唔需要嘅話，就即係變咗做做多咗咁樣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同演員之間嘅交流，反而你覺得係重要。 演員交流啦，同埋可能同編劇啦，甚至導演啦，都一定要去交流咯。即係因為你唔同鏡頭去突顯出你想表達嗰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就要真係要大家去撞到出嚟咯。 嗱，你咁高咧，當然譬如你話 做 model 啊，就梗系着数啦。咁但系你觉唔觉得喺拍戏上面会有啲掣肘，或者啊你个外形高大靓仔咁样，就肯定唔会揾你做小偷噶啦咁样 呢个其实都比较惨啲嘅，因为之前其实有一两套戏啦，其实都 cast 咗做男主角噶啦，但系就因为我嘅高度。令到呢個機會就冇咗。 點啊？即係 cast 嘅時候唔知你幾高啊，齋睇樣 嘅 啫。 cast 嘅時候大概會睇你點樣做戲啊，啲情感嘅嘢啦。但係當一個新演員嘅時嘅情況下，其實佢仲要俾佢嘅上即係選導嘅上頭去再睇啦。咁可能就我會拍喺其他人嘅身邊咧，我就會過分高咁樣。 哦，係啊，你都要睇下嗰套戲或者嗰套劇個女主角係點樣噶嘛。即係如果即係矮你三個頭嘅，咁你顯得佢咁矮，就唔得啦，係咪先？ 所以其實我拍戲同得最多嘅拍檔應該就叫 Apple Box， 係，好慘啊！ 一係就要成日抹開只腳咯， 係，咁就其實唔關你事嘅， 其實都還好，所以其實之後都有翻大陸去拍嗰啲劇啊戲咧，就反而會好少少， 因為內地 就演員就會高翻少少咯，咁就嗰個差距就冇咁大。 係，所以你話咧生得高都有佢嘅煩。烦恼嘅系啦，就只怪侧边啲人矮啦咁。嗱，咁啊拍完剧之后咧，咁而家你又派咗歌啦。咁其实唱歌又系咪你兴趣咧？ 唱歌其實一直都會唱嘅，因為其實之前一路打波嘅時候啦，咁可能熱身嘅時候都會其實聽住歌去 relax 投入個狀態，其實都會自己得閒唱下歌咁樣。但係咧，歌手呢樣嘢咧，其實就係要講翻喺今年年頭啦。咁其實我簽咗新嘅公司，咁公司就覺得咁我不如試一個新嘅突破啦，因為可能拍戲啊嗰啲我都係會有個身高嘅限制喺度，咁不如試下唱歌，因為我嘅經理人啦 ，Apple 姐，其實佢都聽過我嘅唱歌，咁佢覺得都可以嘗試去改進下，甚至可能真係可以做到一個歌手。咁佢其實就用咗由年頭到而家，其實大概四五個月嘅時間，咁我就大概每個禮拜學兩次啦，學兩次唱歌啦，咁慢慢就再自己係咁 train， 係咁 train， 咁就。幸好地公司又会找了舒老板舒文去帮我监制和作词，咁就完成了我今年的第一首歌《仲夏日记》。 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呢？ 信心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其实同打波一样啦，只要肯落苦功，咁你一定会有个回报。其实做乜嘢都系一样。 系咁啊，呢首《仲夏日记》咧就系谢高骏嘅第一首歌啦，咁都系一首几励志嘅歌嚟嘅，即系里面可能就讲到哇，如果你遇到啲挫折啊或者瓶颈，其实都唔需要觉得好惨或者好灰，因为其实都系一个宝贵嘅一课啦，即系每一个经历都系 令到你成长。 冇错啦，咁其实喺你呢个人生当中，即系就咁睇外。表啦，咁你应该都系即系人生胜利组嚟嘅。咁你遇过啲乜嘢好挫折嘅事咧？ 挫折啊，挫折。可能以前讀書嘅情況下啦，可能又係因為受傷啦，又好想打波，咁可能到時就淨係喺打波方面就完全可能有啲球隊又唔需要我，咁我覺得可能不如放棄籃球啦，咁不如專心去做嘢，因為始終喺香港做運動員係的確係比較難嘅，因為又冇資助啊，場地又比較少啦。呢個其實我一直都放棄咗好耐，算係唔可以話算放棄嘅，算係。即係內心嗰團火一直都 keep 住有，但係就冇地方可以去爆發到出嚟咯。咁就所以幸好地，我其實都算係比較有運嘅一個人。所以上年有個咁嘅機會，可以又圓咗我一個小時候嘅夢，成為一個職業籃球員。咁所以今年我就會將比較多嘅精力就全部放曬喺演藝啊，同埋唱歌方面。 係，所以其實我問緊你挫折嘅時候咧，講你好彩嘅，你睇下呢個人生勝利組，佢係諗唔到中間有啲咩好大嘅波折。同我哋講到啊，係咪？ 唔係，因為挫折就每個人嘅睇法都會唔同。 哦，即係可能其實你本身好樂觀咁樣， 係 咪？ 可能我本身我就係白羊座咧，係，所以我就係超級樂觀嘅人。 哦，係。 係啊，因為其實好多挫折，有時我就會真係會夜晚可能自己睇下個挫折啦，咁可能就會自己覺得好唔甘心又成咁樣。但係其實到第二朝起身咧，我其實好快就會將啲挫折忘記得。 一清 一乾二淨， 一乾二淨， okay， 跟住之後，因為我就會盡力去諗，其實我有啲咩做得唔好咧，咁可以點樣去改進咧？我反而就會將嗰個思維放喺第二邊咯。 哦、okay。 但如果你話真係挫折嘅話，可能真係拍第一套戲嘅時候會俾導演鬧得好犀利啦。 嗯。 但亦都喺佢鬧完之後咧，就會更加覺得。邊度可以改進好啲呢？例如可能個鏡頭點樣可以拍得靚啲啊？或者可能點樣去讀對白，點樣去擺啲感情落去啊？呢啲咧就會慢慢去深究，再慢慢去睇其他戲去學咯。 所以你都唔係薄皮嗰啲人嚟喎，即係俾人狂鬧都 OK 嘅，都頂得順嘅。 都是可能就是因為運動員的心態、 哦、 因為通常運動員都是會被教練鬧到狗血淋球啊， 然後都慣 了，都慣了、 okay。 就反而就是要即刻就要想第二個方法去令到件事變好咯。 嗯，哦，所以其實做運動員轉做呢行在個心態上面咧、嗯，可能都已經即係幾 ready 咯， 會堅強啲咯， 堅強啲係啊，即係可能即係中間都已經遇過好多所謂嘅挫折，但係對於你嚟講咧，呢啲即係其實係可以解決到嘅問題。 可能瞓一覺就可能冇事嘅、 嗯。不過其實我覺得哦，你今年出道都算係少少挫折啦，即係咁啱又遇著疫情咧，咁可能所有 plan 好嘅嘢都未必能夠即係預期好順利地去進行啦，譬如你宣傳等等咁樣、嗯，都可能會押後啊。譬如你話有啲演出，有啲show 咁樣，亦都有可能會取消或者延期啊咁樣。 其實都係啊，咁同埋我其實都已經算真係非常之好彩，因為好似我就算拍第一個 MV 啦，咁 MV 其實又遇咗好多挫折嘅、嗯，但係最尾又可以拍攝到香港第一條嘅雙彩虹喺我個 MV 入面，已經係一個好幸運嘅一件事啦、 哦。 然後同埋即係一路以嚟可能會少咗好多訪問啊，但其實我覺得呢段時間大家就真係要做好防疫措施咯、 嗯， 因為唱歌就算今年新人，就算之後點樣都好啦。咁其實我都會 keep 住喺呢行度發展嘅。咁、嗯、但係就淨係好希望所有香港人都會非常之健康，可以快啲一齊抵抗咗呢個疫情去咯。 嗯，咁呢一首《仲夏日記》喺錄啊或者喺拍 MV 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好難忘嘅事咧？ 難忘就真係第一次入去錄音室去錄啊！ 錄咗幾耐啊？ 錄咗都成個月嘅，係因為蕭老闆都好高要求啦。咁其實開頭佢有第二首歌先嘅，咁我就唱咗幾次之後，佢就覺得好似我仲未 ready 好唱一款比較慢啲嘅歌喎。咁、嗯、不如俾個再新穎啲嘅歌，就係《仲夏記》呢啲咁 melody 嘅歌啦，咁就去唱啦。咁佢又覺得咦，好似又幾好喎，又好似幾正能量喎。咁不如就唱呢首啦。跟住之後，其實我唱呢首嘅時候都唱咗十幾日嘅啦，同埋佢教咗好多。在唱歌方面，即是怎样用气啊，甚至是你每个咬字其实都很重要咯。因为其实在粤语歌最难去表达其实就是每个词汇，因为可能你真的个音读错了少少，其实就可以整个 meaning 就会转错了第二样 东西。所以粤语歌是难唱的， 是、啊、 就是那个发音加埋本身那个 melody 你要咬得很准。 啊、没错。 嗯，所以都唱了成個月才錄起 是 啊這個嘔心瀝血的作品，但是好事來的，即是我覺得第一次就已經即這麼嚴謹，也都有蕭老闆的指導，可能你之後就會順利一點，也都能夠拿到那個感覺咯。 是啊，還有接下來仲夏記之後其實都還會出多一首歌的、 嗯、 這首歌其實應該都會在年尾之前都搞定的了，咁就希望大家都會繼續留意啦。 好啊，咁今晚咧多謝謝高俊上嚟我哋嘅朋友圈啦，咁啊聽住你嘅第一首作品叫做《仲夏日記》，咁希望大家聽完咧都齊心抗疫啊，得到一啲正能量，個個都身體健康。咁啊，等你出第二首歌嘅時候，再邀請你上嚟啦。 好啊，多謝你。 担心少一点忧心，怪一刻捉紧看你跳进这看台，我很意外。多一点初心，多一点天真，怪一刻捉紧我要有我的舞台，我的世代。想接受未敢接受，今天我却未为爱失手，不敢爱你。 想放弃，愿意去接受我是我，越想放弃越想见你，最后却怕分手，自尊心真假悔疚，越想捉紧一对手，想想想你欣赏，敲你心窗，相爱太紧张，而今天谁比谁挂念，只可说当初的我多天真，要唱想唱，用这一种新节奏，在这天起再奋斗，想清清楚楚，非走都不可，哼一首新歌，你说过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想接受未敢接受，今天我却未为爱出走，终于发觉这种错觉，愿意说爱没对话错，越想放弃越想爱你，最后也要分手，被孤单这刻占有，未可捉紧一对手，想想想你欣赏，敲你心窗，相爱太紧张，而今天谁比谁挂念，只可说当初的我多天真，要唱这一种新节奏，在这天起再奋斗，偷偷想爱你替我喝彩，匆匆的怎可嫌你告解，仲是日记跟分秒再斗快， 唔该晒谢高俊，听紧有佢嘅《仲夏日记》。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7%。今晚临紧时刻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晚10至12再见啦，拜拜。